当然啦，既然有直播嘅音乐，你要有现场嘅琴手兼音乐人。多谢阿天使，on piano， 同埋一阵间咧，佢会唱好多歌啦。跟住仲有阿坚哥，你好，on keyboard， 咁虽然好似得两个音乐人，但系我哋好 full band 嚟嘅，乜嘢歌咧都佢哋两个真系神奇到可以弹到。咁当然啦，今日亦都加埋我个吉他嘅吓，咁啊变咗三个音乐人啦。然后咧，我哋有两个歌手咧，就系我同埋 Vince。因为咧就疫情嘅关系咧吓，突然间咧又有新嘅转变。我哋以前都曾经经历过嘅，坚哥。咁咧就唔会邀请嘉宾啦吓，因为嘉宾咧个人数就超越咗我哋嘅香港电台嘅规矩，就而家所有嘅节目咧都唔可以超过三个人。咁所以咧，我啦，阿 Vince 啦，同埋阿坚啦，咁三个就喺个直播室里边嘅啫。咁自己你自己制造大乐队又得，制造管弦乐团又得，你自己制造啦。声音得两把，乐器咧得几件，咁啊唔紧要。因为疫情嘅关系咧，我哋都会好自然地面对，我哋都已经有经验。咁喺心机嘅旁边嘅朋友，就希望你喺屋企就安安全全、舒舒服服咁样。可以听一晚的二千靓歌，咁我哋今晚即系我同阿 Vince 咧就唱晒啲歌啦，咁亦都好希望咧唱一啲咧平时我哋比较少机会唱嘅歌。咩意思呢？因为咧每一次都会有嘉宾啦，而嘉宾选嘅歌咧，我哋都会以佢哋为先嘅，咁我哋都会系变咗系佢嘅 guest 啦。咁但系而家调转啦，因为冇邀请嘉宾咧，我哋就可以唱一啲平时。少机会唱嘅歌，譬如今晚，不如我哋揾个主题啦。希望又是农历新年就嚟嚟啦，我哋就叫做有福同享啦，好嘛？福咧，哇！大家咧好，我哋中国人系最紧要啦，吓即系福气啊嘛，有福嘅同享，福咧亦都系福丧嘅福 ，F O L K 福丧，所以咧我哋会唱晒福丧有福嘅歌。咁其实呢啲歌咧，我哋今晚选嘅大部分都系中文嘅民歌添，因为边时同埋我咧都好中意唱。民歌嘅，咁所谓民歌也者咧，大家都会好熟悉嘅，因为好多已经变成咗好流行嘅歌曲，即系流行曲，同埋民歌咧系两个界别咧已经系混为一体噶啦。好，不如咁样，我哋而家咧就我系攞咗一个即系差唔多喺摆咗喺呢一度，撑啲嗰啲线都唔啱音嘅吉他，因为吉他摆喺度咧，如果唔用咧，佢会自己走音嘅。我而家一路唔好意思啊，一路咧同你倾偈，一路教音先吓。好啦，教好啦，教好咧，我哋唱一只即系哇，好耐都冇唱嘅歌。咁我哋想解释下咧，好多我哋耳熟能详嘅中文歌咧，尤其啲流行咗嗰啲咧，原本系民歌嚟嘅，边时你知唔知？譬如咧最多嘅咧，我最多咧阿坚哥，你知唔知阿林子祥嗰啲歌咧？好多都系福丧嚟嘅本身。 系啊， 系啊，因为佢系民歌爱好者啦，咁佢以前喺美国咧，就都系揸住吉他屋企日日弹嗰啲。咁所以咧，佢翻到嚟香港有机会。灌中文歌劇嘅时候咧，佢就会将嗰啲，譬如而家呢一首就系、是、Peter Paul and Mary 嗰个 Peter Yarrow 啊，即系我哋嘅老友记啊，嚟过呢一度做我哋嘅特别嘉宾嘅 Peter Yarrow 嘅作品，就叫做《我要走天涯》噃。原来呢只歌系福丧嚟噶，梗系啦，原本就叫做 Tall Pine Tree 啊嘛。咁啊，哇！呢只歌我好中意啊，所以咧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就改咗做《我要走天涯》。啊，唔系喎 ，minor key 啊！别了他，不想多讲一句话，默默地送他归家。我有满怀情话，今天不讲也怕。想起今年初夏，沙滩之上你与我，默默望着晚霞。想起当初卿卿我我似梦幻化，当初真心的答允变了一串谎话，始终不敢相爱，只怕你宽恕我吧。今天抛下了过去，旧事细唱晚霞。别了他，便想不出一句话，默默地接一朵花，轻轻地送与他。今天将心放下， 好比将枷锁抛下，彼此相望强笑，热泪面上滴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Before I leave, let me tell me why I'm going. Try to speak in such a way you won't be afraid of listening. Too many words been spoken without no understanding. I hate to add another wound to times we had good loving. Oh, when I think of the tall pine trees growing, the silver mist of snow all around me blowing, I'll miss the gentle times and the fireplace all warming. Perhaps I'll turn my head away to hide the tears of falling. Some say I have this on a youth of foolishness and folly. The question's not in where the lies, but if you're standing by me. Do not need to hear the words to know the truthful answer. Your eyes that once were holding me now tell me I'm a stranger. Oh, when I think of the tall pine trees growing, the silver mist of snow all around me blowing, I'll miss the gentle times and the fireplace a warming. Perhaps I'll turn my head away to hide the tears of fall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呢、这个叫做 tall pine tree， 一棵好高嘅松树，即系大约讲一个人咧，即系同嗰个中文嘅意思差唔多嘅。我要走天涯，原本咧就系因为啲感情上面有问题啦，咁于是乎咧就系，我真系孭个背囊，我就离开呢个地方啦。咁希望可以咧，即系一洗我喺心里边嘅怒气啊，希望揾一啲即系自由自在嘅心境啊，所以我要走天涯咧，同个。英文的歌词都很相约的。好啦，这一只就是典型的文歌，由英文文歌改编的。好啦，到阿Vince，是你揀什么文歌呢？ 这一只呢，我真的好像未试过唱过在这里。是 啊， 这只其实都是你的歌来 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就不唱我自己的歌那么多，很少的，因为咧，我每逢演出啦，或者演唱会啊，甚至乎喺呢一度咧，我都唱过好多次，好多次。不过多数咧，我系唱日文嘅，因为呢只歌原本咧 originally 系日文歌嚟噶嘛。 系啊。 咁而且日文系真系台好好嘅，我即系由细唱到大，即系唱咗半个世纪。咁今日咧，我好想邀请阿 Vince 咧，用中文，中文都系我写嘅啊。咁中文啊点咧？用中有女仔唱咧，又少啲嘅。 系啦，呢首就系风啊。 卡姐，风。 浮云游下我身边，这问句，想知道我是谁。为何常与清风结伴去他方里作一对，昂然前去呼呼风劲吹，途经多少山与水，走一串灵静倦极汤水，这份闲情愿寄取，谁道还 再见清早似浪里轻摆舞却伴随，唯盼无语大笑静望着天地斜阳伴这风里，为何想与清风结伴去他方里作一对，昂然前去呼呼风劲吹，途经多少山与水，找一处宁静倦极躺睡，这份闲情愿记取，垂头还乍见青草似浪里轻摆舞却伴随，唯盼无语大笑静望着天地斜阳伴这风里，字句不想记我是谁，悠然神往我仿佛进梦里，风刺里已心醉，昂然前去呼呼风劲吹，途经多少山与水，找一处宁静倦极躺睡，斜阳半晚风里，斜阳半风里。 多谢 Vince 同我改咗一个好靓嘅字啊，就系斜阳半，本来系斜风里。 唔好意思啊， 唔系唔好意思，我觉得晚风里仲好听啲，同埋咧即系佢啱嗰个 mood 啊，斜阳啊嘛吓，即系已经系日落啦嘛。咁咦，晚风轻轻吹过嚟，几好。斜阳半，晚风里 ，OK， 以后就咁唱。 系因为第一真系从来未试过唱，所以咧，我对住啲中文歌词咧，好陌生。 阿坚啊，佢好犀利噶，即系你就咁样，即系嗱，唱呢只歌，不过怼一啲新嘅，即系你从来冇唱过嘅歌词俾佢，即刻都唱到噶。 好犀利啊！ 好犀利啊！ 同埋呢只歌我由细听到大噶，起码听咗十一二年啊。 你弹都唔少啦， 系好多好多年啦。 因为咧，我哋做演出咧，嗱，边时多数都喺入边支持我，佢都系佢弹。咁诶，讲起呢啲即系头先咧，即系有两种语言嘅歌咧，好多嘅，我可以成晚唱呢啲都得嘅。尤其是我最初嘅时候，一阵间咧我会介绍俾阿边时，即系话我最初灌中文歌嘅时候咧。因为我是香港第一个用广东话唱民歌的人，即是做唱片我说的。所以我自己揀那些跟监制 William 一起度，很多都是我介绍出来。所以我介绍很多英文民歌变成了中文。但是有些不用我介绍，后来呢有一只歌我就挺珍惜的，做这个节目找回来。我们做这个节目找了很多歌的，是自动找的，不是我找的，不用我作的。收到一个电邮咧，当年唔记得咗边年添，有位老师咧，佢话我要离开呢间学校咯，咁好唔舍得啲学生，调翻转，即系唔系 to serve with love， 系调转，就系、是、个老师咧写咗只歌咧，就即系讲一啲离别嘅心情，就叫做愿一切留住，系一个老师。咁其实呢只歌系点样嘅咧？就系、是、sealed with a kiss 改嘅。咁我哋以前咧 sealed with a kiss 就唔系 folk song 嚟嘅。是一隻流行曲嚟嘅 ，Brian Highland 嘅。不过咧，我哋经常咧攞个吉他嚟唱嘅，好民歌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当呢只

原来真心爱未泯， 这个多谢你，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民歌。广东版诶，当然系雪中情啦。原本咧就系咁样嘅，系唱国语的。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小雨。咁样嘅，系有机会可以唱晒情节啦。呢只叫做《雨果》啊，系国语版。有呢本啦。咁诶，唱民歌就好快时间过嘅。有呢本新闻报道下，我哋还有无数咁多福。戏同大家分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位於油麻地的香港海景斯麗酒店近日先後出現六宗確診個案，涉及兩個樓層，分別兩間相連房間。當局聯同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酒店視察，他相信有關房間出現交叉傳播，病毒在開門和閂門之間經空氣傳播到隔離房。袁国勇又说，这间酒店过去只接收过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的患者，直至今个月初才接收涉及 Omicron 病毒的患者。又指酒店走廊设有三部空气清新机，但房间暂时未有。经过机电处量度，认为酒店有需要调校先锋系统，令空气分布得更好，以达到每小时六次换气。政府晚上七点起将香港仔东胜道二至四号列为受限区域，有关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听朝大约六点半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由于发现一宗曾经在有关处所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政府将在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并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十点前接受检测。香港男子花剑队在男子剑击世界杯巴黎站团体赛八强面对意大利，以24-45落败，无缘晋级。香港队的队员包括刚刚夺得个人赛金牌的张家朗和队友蔡俊贤、吴乐宏以及张小伦。港队先在16强击败巴西晋级，到半准决赛面对意大利。港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落后，吴乐宏中段一度追近至11-15，但未能保持气势。张家朗第二次上场亦未能占得上风，被拉开至13-25。后半段港队不时同对手拉脚，但未能拉近分数差距，最终以21分之差落败，八强止步。北京昨日通报一宗新增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本土确诊个案，行踪涉及昌平、西城和朝阳等。市疾控中心资料显示，患者在确诊前去过多个人员密集的购物商场，包括北京 SKP 购物中心、金融街购物中心和清河万象汇等。北京 SKP 在微博表示，基于患者今月2号曾经到商场购物，商场第一时间翻看监控片段，发现患者从商场北车道揸车进入 B3 地下停车场，经数码测温后到商场一楼，后来从一楼翻到停车场驾驶离开，在商场期间全程佩戴口罩。 商场方面表示已经进行全面消毒，目前营业正常。清河万象汇接受传媒查询时话，商场已经暂停营业，正进行环境采样，并为员工做核酸检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早晚清凉，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神张家朗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称王，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自2015年在康乐及文化事务处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支持之下，启动了首届香港文化节，致力提高公众对保存当地文化的关注。 今年我们文化节已经是做到第7届了。香港文化节本身是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通过香港和世界的桥梁，所以我们也是比较集中做很多一些文化交流类型的活动，包括我们马上要举办的这个香港和伊朗两地交流的水墨和这个书法的画展。 麻烦香港文化节创办人赵锡庆先生。 伊朗和中国同样，我们在书法的这个文化里面呢，都是有一个以可兰经啊，或者我们佛教的经书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的一个方法咯。咁我觉得将这两个书法的文化摆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也都有这个层面的一个对话，咁不只是说我见到艺术上的对话，也都是文化和宗教上的对话咯。 由2022年1月28号至2月16号，大家都可以去到香港中央图书馆2至5号馆欣赏书艺跨域香港及伊朗书艺展。 咁到咗今日，亦都包括今次我哋嘅展览入面，我哋亦都喺形式上唔係淨係限制于传统嘅水墨，亦都有所谓嘅新水墨，包括我哋其实喺伊朗嗰边啦，我哋有 sculpture 啊，我哋有一啲 installation 啊。咁而我哋喺中国嘅呢个水墨方面，我哋虽然个载体系都係相对嚟讲比较传统，都係以水墨同埋纸为主，咁但係我哋嘅形式或者我哋风格呢，亦都有好多当代嘅元素喺上面咯。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漫漫前路未怕远。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s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这个歌叫做 Edelweiss，中文版呢话真的好多，只是我自己都有两个版本，有韩梅啦，是即是几十年前在黑胶唱片，头先听嗰个版本呢亦都是另外一个叫做明月湾的版本，咁啊卢冠廷呢又有一只叫做怨的版本，好多嘅，太好听了，呢一首叫做 Edelweiss。 Blossoms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这一类的简单的民歌呢，就是来自四面八方。那刚才这首歌呢就是电影里面的一首民歌。那当然呢就是讲当年在澳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个故事发生在那阵的。那么这歌呢就是新作的，不过不是原传统的民歌，不过呢一听就知道呢弹着吉他。男主角啊基斯道法旁马呢仲係弹着个吉他唱嘅，咁好福桑嘅一首 Edelweiss。好啦，跟住落嚟啊 ,Vinci, 你有冇类似嘅印象啊，即係你细个嘅时候可能喺 church 啊，可能喺学校啊，会唔会有啲同学去唱下当年嗰啲民歌嘅？ 有的，其实好像你有唱那首青鸟呢，其实我认识就在教会都认识的咯。 是啊，是因为那首歌呢根本是教会的歌来的。 是吗？真的是教会歌？ 是啊，教会歌来的，即是在一个如果没记错是一个教会可能有一个创作比赛啊，咁有人就参加啦。咁另外好像 Danny 仔那首念青恩都是这样的，都是教会歌来的。 哦、 即是不要说教会歌，而是教会里面主办的一些业余的民歌创作比赛啊，咁样啦。咁有咗之后咧，就冇话俾边个歌手、边个歌星去演绎。咁一路咁传落嚟咧，我就好中意呢啲歌嘅。咁有啲真系写得好好嘅。咁所以我都有将佢灌录唱片啦。咁你有冇有啲再旧啲，好似我哋唱嗰啲福桑咧，嗰啲民歌书嗰啲咧，喺学校先生有冇同你哋唱过啲嘅英文嗰啲？ 其实。一定有就是 today 咯 ，today 都有中文啦，肯定又变咗流行曲啦。 系啊，不过反而其实好多英文民歌咧，系喺即系喺民歌餐厅开始学嘅。哦、其实系啊， 譬如咧，你而家想唱只即系大约你凭记啦。 啊，呢一只我觉得好听嘅，叫 Jamaica Farewell。 Jamaica Farewell， 哇，咩 key 啊？咩 key 啊？我都想弹下。 B flat 得唔得 ？B flat 啊，咁麻烦噶呢个 key。 如果你弹 G 就要cable free 咯。 啊，冇问题，讲笑啫。 系啊，女仔系麻烦啲噶嘛。 啲女仔 key 啊，我哋好少唱呢啲 key， 得噶，一样照弹照弹，我又叻嚟。Do make it farewell， 女仔。 Shy daddy on the mountain top. up on the sailing sheets, or when I wish and make it, I'll make a stop. But I'm sad to say I'm on my way. Won't be back for many a day. My heart is down, my head is turning around. I had to leave a little girl in Kingston Town. 民歌是不是你真的连主音啊和音啊都唱过晒的了、 我很惨咯，我刚才很开心可以唱和音咯。因为我以前一定要我唱主音的。因为我们分工的嘛。即是你一队足球队呢，你是根本是踢前锋的。你说我想守龙门，他当然不会给你的嘛。即是因为守龙门已经有人了嘛。和音已经有人霸住在那里嘛。那么即是声音，当然唱和音都可以唱主音，但是呢一队民歌队等于一队乐队啦。多数会有一个定咗嘅主音先啦。 铁脚嚟嘅。 係啦，咁然后呢就多数譬如你 Beatles 咁样呢，即係九成嘅歌都係 Paul McCartney 行先，然后 John Lennon。咁 George Harrison 间中都会有唱啊，但係即係好少俾佢唱主音囉，即係咁解。咁但係以前民歌就係分得好舒服嘅。即係你天生把声係咁㗎嘛。咁有啲人咧，佢嗰把声咧特别高嘅，要尖嘅，咁佢咪唱嗰啲高嘅和音咯。好低音，有啲男仔嗡嗡嗡嗡咁唱 bass 咯，系咪？咁又好听嘅。咁但系我就有弹又唱嘅咯。咁所以呢啲我全部你叫我弹乜嘢，弹边个位啊，唱边个位，我都会好开心咯。 同埋呢啲儿时记忆咧，到几多年后咧，你都会记得点样唱嘅嗰啲。 直情系唔会忘记嘅。即系譬如我揸个吉他，我可能20年冇弹过嗰只歌咁啦。你好似学游水咁啦，一抌你落水，你识游嘅，系咪？你唔会浸亲噶。嗱，譬如呢只咁样啦，睇下先，我要揾个歌词出嚟先。成日都即系唱好多万次噶，但唔知点解会唔厌嘅。上一次咧，边时你记唔记得啊？我最即系印象深刻，同埋咧最真，即系觉得最 treasure。最珍贵咧就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Peter Yarrow 嚟我哋呢个节目度啦，同我哋一齐唱，你有冇份啊？ 有啊， 咪咯，哇！喺真系去边度揾啊？即系以前我哋发梦啊，都冇谂过可以同佢一齐唱歌噶嘛。 系啊，因为你又系细细个听佢啲歌， 系啊，咪即系超级偶像，唔系普通偶像啊，净系话当系我哋嘅神嚟嘅。 系， 即系我哋细个，我所有嗰啲民歌队咧。你唔唱 Peter Paul and Mary 或者唱得唔似咧，就人哋睇你唔起。咁 咁我哋咪个个都系咁样练噶嘛，同埋咧好中意佢啲歌，就系特别嘅，唔系因为佢 hit， 而系佢嗰啲歌咧就我哋好中意嘅。我揾翻只，不如 同埋有一个官方俾你改中文版歌词，我觉得好犀利啊！ 系啊，佢叫我改噶嘛， 系咯。 咁因为佢好想即系将呢个信息，即系啊，将呢个唔好去欺凌人哋啦，嗰、那个信息咧就。嚟到亞洲嗰度宣揚，咁啊揾咗我做佢嘅拍檔啊嘛，你都知啦。咁所以我就好officially 肆無忌憚咁將佢改咗歌詞，同佢仲要同佢一齊合唱，我唱中文，佢唱英文。不過今日咧，我就唔唱嗰只先，嗰只叫 Don't Laugh at Me 嘛，我係唱呢一隻，係又係佢喺呢度唱過嘅，喺我嘅演唱會佢做我嘉賓又一齊唱嘅，我好中意呢一首，大家都一定好熟嘅。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Little Jackie Paper loved the rascal Puff and brought him strings and sailing rags and other fancy stuff. Oh, together they would travelOn a boat with billowed sail, Jackie kept a lookout perched on Puff's gigantic tail. Noble kings and princes would bother whenever they came. Pirate ships would lower the flag when Puff wrote out his nam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A dragon lives forever, but not so little boys. Painted wings and giant ringsMake way for other toys. One gray night it happened, Jackie Paper came no more. And Puff the mighty dragon, he ceased his fearless roar. His head was bent in sorrow, green scales fell like rain. Puff no longer went to play along the cherry lane. Oh, withoutHis lifelong friend, Puff could not be brave. So Puff the mighty dragon, Sally slipped into his cav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Oh, Puff the magic dragon.Lived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alee. 呢个歌咧，童心写歌词，又写咗几句好有意思嘅环保歌曲版本，又系用呢一只 Puff the Magic Dragon 嚟写，叫做《啾啾地球》。 快快救这地球，望可补救。今暖化经已全球化，四季变换没永久。冰川一朝乌有，水位都失救。天气也反转常常变，问何处觅解救？哦，快快救这地球。望可补救，今暖化经已全球化，四季变换没永久。快快救这地球，望可补救。经已去关注共降温，去破末世大诅咒。Oh, Puff the magic dragon, live by by the sea and frolicked in the autumn mist in a land called Holly. Oh, 多谢阿童心啊，填咗呢一只叫做《九九地球》嘅歌。咁诶，当然唔系全只，仲有几段添嘅。都系为环保献出呢一个歌词，非常好，非常好。九九地球，类似嘅歌仲有个噃。我哋今日全部唱福民歌，福气，大家一齐分享，叫做有福同享，一路到十二点嘅。喺十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咧，我哋横掂都唱开呢啲咁嘅，唱 Make It Farewell 啊 ，Puff the Magic Dragon 啊 ，Edelweiss 啊。跟住呢只系咩咧？嗱，你估？ 我揀嚟呢一只咧，系我细个喺教会听，我觉得系一首好民歌感觉嘅诗歌。 好啊， 系啊， 好多嘅，好多嘅。 呢只叫做《天父必保守》。 天边飞雁不惊不收，我父仍将它保守。可知你何等贵重，天父必保守。今天花儿引风轻歌，却奈何它一朝枯萎。主也为他戴上华丽，天父必保守。我父慈爱，他必解你庇佑，心中庇佑成为乐唱，天父心。不需惊慌，我负红恩一一担当，必使狂风变平静，天父必保守。今天花儿引风轻少抚慰，因主也为他戴上华丽，天父必保守。我父慈爱，他必解你庇佑，心中庇佑成为乐唱，天父心。不需惊慌，我负红恩一一担当，必使狂风变平静，天父必保守。 歌名叫做《 天 父必保守》 啊，系咪好似民歌啊？ 好好啊！如果你用吉他弹，仲似 啊， 肯定啊，肯定啊！即系因为其实民歌咧冇咩话超级界限嘅，即系喺我嘅民歌嘅 definition， 即系个定义嚟讲咧，就特登咧唔好即系黑定白。本身你当然问我嗰啲是不是民歌，我就会分得出嘅。有时啲英文嗰啲旧歌，以前嗰啲分得好清楚嘅。即系就算而家美国咧，佢我哋即系唱嗰啲歌大。咁就算喺外国咧，即系 country 同埋 folk song 系唔同嘅，你知唔知道？ 知道。 系啦，即系嗰啲乡谣歌咧，乡谣歌就系嗰啲美国本土嗰啲嗰啲牛仔啊，嗰啲南部啊，中西部啊嗰啲人唱嗰啲。 country roll 嗰啲啊。 哎呀，唔系喎 ，country roll 系民歌嚟嘅。 反而 系啦，系 John Denver 系 folk singer 嚟嘅，佢唔系 country singer 嚟。country singer 嗰啲咧，你实识啊？有啲 slide guitar 嘅九成嘅。 多數咁樣，即係嗰啲 boom 嚓 boom 嚓，多數都係呢啲咁嘅節奏。咁佢哋好大好大嘅市場，因為好多人噶嘛。咁但係咧，嗰啲 country 好少流到出嚟嘅。咁但係咧，我哋都會好識好多 country 嘅歌變咗流行曲咯，好多即係譬如你嗰啲 Jambalaya 啊咩嗰啲，全部都係嗰啲 country 歌嚟嘅，好多隻添。咁所以變咗咧喺唔同嘅領域嗰度咧可以 crossover， 即係大家融合嘅。咁喺我嘅心目中咧，民歌咧就用一啲簡單嘅樂器啦，即係一啲共鳴嘅樂器啦，好少用電啦，以前就算用電吉他都得嘅。咁但係咧，佢嘅歌詞好似頭先咧，佢就天賦不保守啊啲咁，好簡單嘅歌詞，好 touching 嘅歌詞， 好舒服咯，同 好舒服嘅，同埋演唱嘅方式你唔會扯行喉嚨咁樣嗌嘅，咁同埋即係用真摯嘅感情咧，用温馨啲，咁所以咧啲樂器又配合啦，咁所以。一唱出嚟就知道啊，好有民歌味道咁样。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我哋继续齐齐享福啊，福商嘅福一齐享。 梅柏涉到祖高域喺法院作出裁决后几个钟头，喺机场登上由墨尔本前往迪拜嘅航班。三名审理案件嘅法官一致裁决，表示基于公众利益，祖高域嘅签证要被取消。34岁嘅祖高域今个月5号抵达墨尔本时，被边防部门拒绝入境，指佢未能提供符合入境要求嘅资料，撤销佢嘅签证，安排佢到指定酒店接受移民拘留。祖高域上诉得席，但签证其后再被撤销。移民事务部解释系为咗健康同良好秩序。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是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渐转多云，明日早晚清凉，有一两阵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勇于改变， 敢于创新。 港台电视31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 全民动起来时段， 星期一至五晚晚7点半， 星期一 超清足球小将， 星期二 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 星期三 没有不可能的背后， 星期四 残奥启示录， 星期五 出奇好玩。 港台电视31，狮子山下新经典。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Hello， 我是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起出发，实现你的演艺梦想。I got that fire. 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新时代奋斗者今日就截止报名啦，快啲把握最后机会，即刻参加啦！ 那天花放公园里，你于风里细数飘降的花絮， 哪怕太累，你一张脸多可爱，送你心醉的诗句，风里睡着寻梦去，花已散落你梦里。晚风吹过千千遍，两心欠暖，爱暖风里轻打转，美满春天，美景怎会终改变，你说转眼将走远，心已碎落随梦穿，花已散落你梦远。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Gone to husband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Husband gone, long time passing.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Long time ago. Where have all the husbands gone? Gone for soldiers, everyone.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Oh, 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 呢只咧就系我哋现场播落去嘅，现场用英文唱嘅《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原本咧头先有只中文嘅歌词嘅，好嘅民歌咧全部都可以中英并唱，可以改歌词。我好多都系咁。记得咧，即系当初灌录第一只嘅中文民歌唱片嘅时候咧，我就推举咗一首歌，终于都就请咗卢国沾嚟为我哋写咗一只好感人嘅歌词。 教堂钟声响几遍，教徒心境多恬静。墙角落阵阵哭声，痛心忏悔，天主默听。去年今天花开遍，我曾舍弃笑生命，曾放在那大屋边，佢已跟我心不跟呼声。我已今天刚一岁，两人今世怎见面？唯有望望我父天主，你赐福于世，得到好恩惠。教堂钟声响几片，佢如今带泪离开，沉痛地 天忏悔，天主默听。Wednesday child is a child full of woe. Wednesday's child cries alone, I know. When you smile for a while. I forgot I was Wednesday's child. Friday's child wins the love they say. In your arms, Friday was my day. Now you're gone, and I should have known I am Wednesday's child, born to be alone. 这首叫做 Wednesday's Child，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星期三出世的小朋友他就说 We're born to be alone， 会注明注定的孤独一生活。歌词啫，一个礼拜有七日，我觉得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and Sundays 都会是好的日子，最好一年七日，一个礼拜七日，一年365日都是好日子，齐齐享福。10:14啦，你在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睇下有啲咩天气趁住我哋唱民歌先。19度嘅气温，82度嘅湿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咧，就系渐转多云，明日早晚清凉及有一两阵雨，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在16-20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咁啊 ，OK 啊，今日的天气都不错啊，蓝天白云啊，我都有出去行下。阿 Vinny， 头先嗰啲歌，你自细应该有少少印象。头先你讲起一只歌咧，我想你唱下。女仔版本我好似少听，就是我经常好中意唱一只青鸟咧。 好啊好啊， 在教会里面不知道怎样孕育出来的，应该是一些可能是创作比赛。我们二千靓歌的另外一个女仔版本。歌名叫做《青鸟》。 清风无言在我心里转，天气如梦似的冬天，野外里曾踏过寄傲往云尽处，天际万籁美丽似诗一篇，风声从鸣在我心细语，仿佛名利已抛身边，惧怕前路远，终目见云易变，青鸟高飞，散着云雾片片，如山高我独行，不怕崎岖，像青鸟翱翔，永不怕倦，为理想高飞，随缘在拼劲，愿这世间纵然掠过，青鸟依依擦着长夜远去。 尽清了傲像，永不怕倦，为你上高飞，随缘再拼劲，愿这世间和平共处，天边流萤万舞飘散去，星海摇动我的身躯，午夜里迷漫片美梦中燃掠过，清了意义擦着长夜远去，清了意义擦着长夜远去。 女仔版啊，我都好少听，多谢你，多谢边时同我哋唱呢只叫做《青鸟》啊！我突然间又想唱一啲头先咧，就中英文都有嗰啲啦。尤其是咧，我哋香港好多流行曲咧，你唔觉嘅，你以为啊呢只流行曲咯咁样，但其实原本系民歌嚟嘅，咁我举咗好多例子啦。咁啊，头先都唱过好多。咁有一只歌咧就。叫做你一定识噶啦，坚一定弹无数咁多次，因为已经变成咗一首咧，所有嗰啲 standard 歌手都唱嘅歌，叫 And I Love You So。啊，呢只已经系超级嘅标准歌嚟啦，啊，喺一啲职业嘅歌唱场所一定有人唱嘅。但系其实呢只原本咧，你知唔知就系即系民歌诗人啊 Don McLean 嘅作品嚟嘅。佢最初呢个版本咧系弹住个吉他嘅啫。咁但係後來呢，嘩，呢個改到呢真係無數咁多，即係連 Perry Como 啊嗰啲都唱嘅，非常好好聽嘅一首，當然有中文版啦，我哋先唱中文版啦。關正傑唱過，譚詠麟唱過，而家我哋都唱啦。 我心喜歡你，总知皆心事，问我心中意，我说未曾知，你应知心意，了解心中事。自那天识你，心中喜爱你，人生多少悲与喜，难得一知己，终身唱取同甘苦，不分彼此，终生不弃，要把终身记，了解轻心事，令我喜不已，相宿相栖，爱彼此般美，似春风旖旎，在我心坎里，你是蜜糖儿。And yes, I know how lonely life can be. The shadow

也只翻紧铺，看似耀眼缤纷，也破灭了，世上也未留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八宗输入，其余分别同之前个案相关，同埋正系调查系咪同其他个案有关。另外，少于十宗初步阳性，当中有一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的源头不明个案涉及一名23岁女子，她住在香港仔，在铜锣湾一间宠物店工作。其他確診個案包括住在北角城市花園三座有家人確診的患者，住在青衣的貨機清潔工人，患者的病毒基因排序和早前輸入個案一樣。另一宗確診個案是43歲巴基斯坦裔主婦。政府晚上7点起將香港仔東勝道2至4号列為受限區域，有關人士需要留在處所並接受強制檢測。政府目標聽朝大約6点半完成行動。政府發言人說，由於發現一宗曾經在有關處所居住的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初步顯示涉及變異病毒株，經評估後相關區域感染風險有機會較高，決定就相關區域作出限制和檢測宣告。政府將在受限區域內設立臨時採樣站，並要求受檢人士在今晚10点前接受檢測。位於油麻地的香港海景斯麗酒店近日先後出現6宗確診個案，涉及2个樓層，分別2间相連房間。當局聯同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酒店視察，他相信有關房間出現交叉傳播，病毒在開門和閂門之間經空氣傳播到隔離房。袁國勇又說，這間酒店過去只接收過涉及 Delta 變種病毒的患者，直到本月初才接收涉及 Omicron 病毒的患者。又指酒店走廊設有3部空氣清新機，但房間暫時未有。經過機電處量度，認為酒店有需要調校先風系統，令空氣分布得更好，以達到每小時6次換氣。香港男子花劍隊在男子劍擊世界盃巴黎站團體賽8强面對意大利，以24比45落敗，無緣晉級。香港隊的隊員包括剛剛奪得個人賽金牌的張家朗和隊友蔡俊賢、吳諾宏以及張小麟，港隊先在16强擊敗巴西晉級，到半準決賽面對意大利，港隊大部分時間都處於落後。 吴诺宏中段一度追近至11-15，但未能保持气势。张家朗第二次上场亦未能占得上风，被拉开到13-25。后半段港队不时同对手拉脚，但未能拉近分数差距，最终以21分之差落败，八强止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早晚清凉，有一两阵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天气清凉，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神张家朗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称王，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环境保护工作要全人类合作，在香港这个范围，各个政府部门都通力合作，他们是其中一个部门。 机电工程署的工作呢和环保都很有关系的、哦、例如呢，在香港如果要建一座新的建筑物，或者一些旧的建筑物或者大型的改装工程呢，都要符合我们的建筑物能源效益条例，确保呢一些电力装置啊、升降机啊、灯啊等的系统呢要符合一些能源效益的要求的。另一方面呢，机电工程署呢亦都帮香港一些学校啊、社福机构啊安装一些太阳能板，咁推广呢就使用可再生能源嘅。 唔该晒机电工程署副署长规划服务嘅潘国英先生。 喺香港嚟讲呢，我哋每年用电嘅总量呢其实有成90%呢用咗喺我哋个建筑物里面嘅。咁所以呢，我哋呢喺建筑物嗰度选择一啲节能嘅产品啊、电器呢係相当重要嘅。例如我们的机电工程署总部大楼呢，我们的冷气呢是由我们的区域供冷系统提供的、哦、另外我们总部呢都有很多节能的装置呢达至一些高能源效益的表现的。 讲到节约能源，即时可以悭钱，另外还可以赚钱添。 例如呢，香港呢都推行这个上网电价计划啦，市民如果你的屋顶那里有空间的话呢，可以考虑安装一些太阳能板，和电力公司呢就申请上网电价呢，那呢你就可以有一个收入呢来帮补你的安装太阳能板的支出的啦。详情呢都可以在我们机电工程署的网站呢找到一些资料的。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播音，天真小宝宝在寻，为母亲抱抱就变小女人，亲生怎可交别人，负责一世照料仍是暖心。 大家好，我是Albert朗奥瑞强，现在时间是十点差不多39分了，我们回来二千岭歌再重聚啦。我每个星期日的晚上我们都会有三小时的现场直播，而由今个礼拜开始，即今日开始呢，我们暂时就都不会邀请好像惯常一样邀请嘉宾上来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疫情呢就严峻了一点，咁我哋新規例呢就係、是、我哋唔可以喺直播室裏面有超過三個人，亦都唔能夠邀請嘉賓。咁唔緊要，我哋趁住呢一個疫情嘅機會呢，就可以唱一啲平時啲朋友可能喺網上面啊，喺啲社交平台啦要求我哋點播點唱嘅歌。咁亦都有好多歌呢，我哋真係唔係好多機會可以喺度唱，因为有嘉宾的时候我们要有嘉宾为主。当时有一首歌很多人都不知道又是民歌来的，估都估不到，是徐小凤的。徐小凤有两首歌都估不到是原本是很纯的民歌，因为有一位民歌的创作歌手我很欣赏的 Janice， 他是写了深秋立流头，也都写了这一首。呢一首咧，佢原本英文叫做 Here Comes the Night，Janice 嘅作品，卡隆嘅歌词，人似浪花，人像流水般经过，流向何处不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人像流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时间若飞片刻即过，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谁在我心里印象，让我不怕创伤，坚决去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在我心里留盼望，令我印度进去，令我勇敢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人曾伴我同度过无限个长夜，陪伴我期待过无限阳光照耀，人像流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即过，昨天的你是否可以留住了，蝉在叫人在笑，长夜离别了 谁在笑，留下了阳光照耀。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人似浪花 ，Here comes the night 系原创 Genesis 人嘅作品。睇下浪花靓，去海边。今晚会唔会好冻咧？应该唔会，因为晏昼我出过街，黄昏嘅时候都暖暖地嘅。伴住斜阳喺堤岸两旁散下步。本地嘅民歌创作，相当欣赏嘅一首歌。今日咧，同我一齐喺堤岸漫步嘅系 Vince。 寒夜悄静，街灯近显昏黄，站岸堤听水声，与他低声唱，心中恬静落窗。再泛起去清苦障，不必困倦迷惘，远眺望离岸，夜里朗明那灯光发光芒，笑问藏着了几多的凄怆，在老家随着风飘忽，波光掠泛轻扬，愿人群那爱上如海波飘往，心比那月明朗， 叫做提案，原唱咧就系黄敏华。黄敏华有另外啲歌，你都好中意噶啦。 系啊，好似上个星期先睇咗唱五啦，系嘛？ 嗯啊，系啊， 五啊，好好 听。系啊，五系佢唱噶啦。咁呢一只咧系佢小品嘅民谣，本地嘅民歌作品叫做提案。跟住我想唱一只我即系 少年时代咧，我有啲民歌演唱会啊，我都会将一啲歌咧，本来唔系弹吉他嘅嗰啲，诶，搵一啲朋友弹钢琴，间中我都搵到嘅，因为呢只歌咧唔弹钢琴唔得嘅，所以一定要搵边时同我一齐伴奏合唱，因为当年有一出电影嚟嘅，里边有呢一只主题曲叫做《蓝色气球》。Blue balloon. I have a blue balloon, a happy tune, long enough to last me all through the afternoon. I have the New York Times, 14 dim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most profound nursery rhyme.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un has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繁星点点高挂微光照耗照遍每处角落影子不退后如今孤单的我山脚下看见那枯了小菊花心似乱麻寒夜冷风雨麻明月照出感到厌倦人群的喧哗，曾把工作暂放下，独自攀山看炎夏，城市之背另处幽静。人无牵挂，too late to hide it now. It's all around us now. Oh, how I want you, girl, to lie beside me now. While there's still a time and all my poems still rhyme, let me love you now.We can drink the good, good wine. So don't you throw love about. Let's be kind, said goodbye. Let's be kind to one another. We can try.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un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Blue Balloon 或者有另外一个英文名叫做 The Hourglass Song 中文名叫做回城小唱是我当年黑胶唱片里面的一首有我的好朋友孝星写歌词回城小唱 山顾破，寒夜路冷风清，寂静是风交山岭，明月夜照山径，月夜秋风吹过，红颜傲笑山中，独自在风交漂泊，流浪到那荒漠，默默看夜空，星光闪串，奥妙无极。冷雨下，我心有凄意，迷离雾里看不见。夜静秋山飘远，云雾无数深曲，大地是苍苍一片，谁人无冷月走过。 叫做捉人，哎呦，飞在南南海上，不怕狂风巨浪，挥着翅膀看着前方，不会迷失方向。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他在找寻理想。哎呦，飞

你的故乡在哪里？ 哦，台山人啦、啊。 台山，识唔识讲台山话咧？ 唔识 喎。好过瘾噶喎，台山话我都识，我识听晒嘅。 我就记得周星驰有讲句咯，唔知 L L 你来你突然唔来， 咩话咩话？ 系咪即系叫你嚟，你又突然 L 你来啊？ 突然你突然，好似系咁。我听周星驰讲过，不过可能都系搞笑咗，我唔知。 梗係好多好多搞笑嘢啦！嗱，佢又唔係台山人，阿麥家都唔係台山人噶，咁佢就我叫 Albert 啊，牛水強，都係用台山音啦嚇。咁啊，我哋香港好獨特嘅，即係除咗廣府話啦、廣州話啦，我哋有好多我哋好親切嘅方言。包括潮州话啦、台山话啦、 客家话啦，香港最多。 香港因为新界嗰啲全好多都是客家人啊。 系咪水上人都是客家人为主啊？嘛系嘛？ 疍家人唔知系咪讲客家话噶？应该唔系。 又 唔系，我又唔识听。疍家话唔知有冇噶啦，我冇听过。即系有啲口音就有，乜唔系？ 又唔系啊？ 客家人梗系唔系啦，客家人咪即系全国都有嘅。即是以前在北方来的很多很多很多代之前咁来了就即是定居就是所以就好像外国的这叫做吉卜赛人咁都是、都不知道在哪里即是他们没有一个特定的地方、Anyway, 刚才你说你叫做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橄榄树、多谢你。跟着这首歌呢都是我很想唱的好鍾意呢隻歌嘅，因為我細個嘅少年時代呢喺民歌晚會呢經常都會自彈自唱，後來呢就因為鍾意啦，所以錄唱片嘅時候呢要邀請咗我令頭先所講嘅好朋友孝星為我寫呢個歌詞，先唱英文啦，英文就來自我最喜歡嘅電影之一，當年嘅 Romeo and Juliet 殉情記裏面嘅主題曲，青春何价 What is a youth Impetuous fire What is made Eyes and desire The world wax on A rose will bloom It then will fadeSo does youth, so does the fairest maid. Comes a time when one sweet smile has a season for a while, then love's in love.With me, some they think only to marry, others will tease and tarry. Mine is a very best parry. Cupid, a rose has on. Caper, sing me the song. Death will come soon to hush us along.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Love is a pastime that never will pour. Sweeter than honey and bitter as gall. Cupid, a rose has on. You'd sing ye gull.含笑若羞，光辉永久，轻照玉楼，不愿少忧。月色依旧，人却渐忧，像守候时光。一刹空间飞走，一夜间落叶片野，意料到老了一些，春天到深秋。 处处难再感受，空虚的是我拥有，远无也要为我苦透，秋风中在战斗，几多个年头几多串愁，过一个年头过一串愁，月明下往事已再现不久，往昔一切光彩已经退后，欲留着我独处永伴四周，把灰色强接受，未得挥走，尽去烦忧，空空两手，痴对欲留，心内愧羞，大江东流，一次流斗，流过人生的一切终须分手。 This is youth 的中文名叫做灰色遥留，真的估不到当年写词的孝星同我都是廿岁出头，竟然唱一些可以应该年纪大三十至四十岁才适合唱的歌词。 他向里跨过冰雪的疆界，踏着长路与短街，终靠紧我，不怕风霜阻，是这双旧白皮鞋，想起爸爸将操线每步每针的紧拉，来做这鞋交给我沿路穿戴，一走数千里风雨匆匆晒，在皮鞋已穿坏，想起故乡处苦干的爸爸，亦已经日渐年迈。走数千里风

不去再去时，不去再何时，我想大约会去在冬季。不去再去时，不去再何时，我想大约会去在冬季。不去再去时，不去再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真实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政府晚上7:00起将香港仔东胜道2-4号列为受限区域，有关人士需要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听朝约6:30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话，由于发现一宗曾在有关处所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和检测宣告。政府将在受限区域内设立临时采样站，并要求受检人士在今晚10点前接受检测。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其中8宗输入，其余分别同之前个案相关，及正系调查系咪同其他个案有关。另外，少于10宗初步阳性，当中有1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嘅源头不明个案涉及1名23岁女子，佢住喺香港仔，喺铜锣湾一间宠物店工作。其他確診個案包括住在北角城市花園3座有家人確診的患者，居於青衣的貨機清潔工人，患者的病毒基因排序和早前輸入個案一樣。另一宗確診個案是43歲巴基斯坦裔主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如果多個指標顯示疫情相對受控，有信心疫情不再反彈，才會在農曆年初四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陳肇始說，已經與餐飲業界和其他處所商討，逐步放寬是比較謹慎的做法，透露在疫苗氣泡基礎下，將首先恢復晚市堂食。青衣西草湾道2号一个地盘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41岁男子工作期间，怀疑由约16米高的工作平台堕下，送院抢救后证实死亡。事发下午1:00，警方经初步调查发现，事主在进行支架维修工程期间意外失足堕下，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清凉及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星期二天气清凉及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天色稍为好转，早上仍然清凉。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剑神张家朗继东京奥运之后再度称王，在男子花剑世界杯巴黎站夺得冠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enny 李恒毅、Mike 曾比特。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光中陨落，话要离别最失落。从此漂泊，不懂快乐，栖身蓝色的街。每晚千吨的挂虑，每晚不懂怎去睡，哪个明白我心里？蓝色枷锁里，忧郁结聚，千般愁思挥不去。过去色彩多细腻，过去一起多韵味，哪会忘掉爱滋味？情深的笔记，纸中带泪，写出情感的凄美。 呢个歌咧叫做《We Shall Overcome》，原装正版咧就真系无数无数咁多人唱过。当大家一起团结起来，携手冲破难关的时候，我们就唱这首歌。等于我们的香港或者全世界的人都应该是携手面对疫情，希望很快就可以好像这首歌一样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一定会排除万难。回来以前的歌再重聚，今晚眨眼睛过了两个几小时，我们多谢 Vincent 和阿坚，我们会享受翻喺咁耐嘅岁月里边，一路一路咁样沉寂，一路一路咁样喺个 memory 在个回忆当中酝酿的很多好听的民歌，所以今晚我们将这些民歌这些福齐齐享福，有福同享。边时 是我 有个不情之请，可不可以点唱啊 Albert？ 梗系得啦， 系啊，因为我想点首 Switch Up London 俾我哥哥听。 系咩？ 系啊，因为14个小时之后佢就真系喺 Switch Up London 啦。 哦，咁样啊？诶，我仲有一个提议嘅，如果你系咁咧，你可以去我啲社交平台，譬如 Facebook 之类啦。咁你可以再点唱，因为到时咧，你同你哥哥讲，你话我哋年初五咧就会喺网上。即系全球直播， 系 咁、哦、你可以点唱嘅，咁但系要之前点定吓、哦啊，即系你去咁咧？你点解咧？因为咧，我佢咪听到咯，而家佢好搭紧飞机听唔到嘛。 佢应该啱啱再上机啦，要 系咪啊？系啊，系啦。咁去边度啊？ 佢因为佢要飞咗去新加坡先，再转机去伦敦咁样。 哦，伦敦啊，咁而家点住一只俾佢先，等佢翻去慢慢听啦。咁但系最好叫佢年初五嚟睇我哋， 一定会啦。 有你啊嘛，有你同埋我啊嘛。 新年好 闷 咯， 系啊，新年 嘅时候，中国人嘅地方点、啊、会过年先得噶？ 我就系咁谂啦，即系今年真系好惨啦，唔可以周围出去玩，甚至食饭都唔得。咁、啊、就变咗我哋不如喺年初五咧，我同阿 Vince 同埋阿坚啦，同埋好多人一齐啊，咁诶。主要大團拜啦， 係啊！雖然係可以，即係雖然唔可以出街，但係喺屋企咧都唔代表咧你過唔到年噶嘛，即係你都一定係會好有過年嘅氣氛噶嘛。 咁啊，如果你想即係啊有隻歌想我哋唱咧，就未必一定唱到，因為太多啦，可能嚇。咁啊，預先喺我哋啲即係平台嗰度啦，嚇點定先啦。嗱，而家就即刻，即刻你個點唱先，去倫敦啊嘛。等佢就唱只伦敦嘅歌俾佢叹下先。 Have you seen the old man in the closed down market kicking up the papers with his worn-out shoes? In his eyes you see no pride and hell is the other side. Yesterday's paper.Telling yesterday's news.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Now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Have you seen the old girl who walks the streets of London? Dirt in her hair and her clothes in rag. She's no time for talking, she just keeps right on walking, carrying her home into carrier bags. So how can you tell meYou're lonely.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And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Seen the old man outside the seaman's mission, memory fading with the metal ribbons that he wears in a winter city. The rain cries a little pity. One more forgotten hero, and the world it doesn't care. So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in the all-night cafe at a quarter past 11, same old man sitting there on his own, looking at the world over the rim of his teacup. Each tea lasts an hour and he wanders over home. So how can you tell me you're lonely and say for you that the sun don't shine? Let me take you by the hand and lead you through the streets of London.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I'll show you something to make you change your mind. Okay， 我呢只歌咧，有少少配冷水嘅。啊！倫敦啊，係咪？如果移民，不過唔緊要，我諗好多香港嘅朋友已經喺倫敦聽緊嘅未定。咁啊，呢只歌就當年咧就即係講啊，原來 Streets of London 咧就好多另外一面嘅嚇。其實每一個城市都係一樣啦，有咩咁出奇咧？香港一樣，紐約一樣，任何嘅大城市，尤其是都會有另外即係冇咁。即系冇咁 bright 嘅，冇咁繁荣，同埋冇咁光亮嘅。佢而家写嘅就系灰色，比较暗少少嘅伦敦街道，叫做 Streets of London。哇，呢只我哋由细 hit 到大嘅歌嚟啊！好，跟住到你啦，带我哋去边咧？ 咁咧我就拣嚟呢首咧，其实佢有一段咧就系 Today 嚟嘅，系、 okay. 啦。咁但系咧佢都夾咗另外一首歌落去，就是梁咏琪嗰首 Today。 哦，佢即系话将只 Today 咧嚟，即系个意念咧就从只 Today。 佢直情有一段直情系唱咗 Today 咁、 哦 okay, 好啊，梁咏琪嗰只 Today 嘛。 系啊。 OK。 离开这一刻，感觉不。是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走美丽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泣似睡，临别说起，逆笑相对，变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重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Today, why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wild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 shall all pass away. 醉，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 好嘅，佢都挂住你嘅，你咁快就挂住佢，都未落机。诶，唔紧要嘅，我谂经过电话或者整个喺电话嗰度，大家都睇到大家个样啦，嗬。OK， 咁祝你哥哥一切顺利啊，过一个美满嘅人生。头先我听你唱嗰只歌咧 ，Vince， 你里面有噶有缘再聚嗰、那个系咪啊？ 嗯。 我突然间咧，我一系听到嗰句嘅歌词咧，我好中意呢种感觉。你知啦，我都系好中意同啲旧朋友或者自己嘅家人啊咁。我尽量会争取有缘再聚。咁啊，有只歌咧，真系叫有缘再聚嘛。 梦在眼前，单上幻变，风雨。虽人事沧桑变，盼望着那时相见。别与离，问谁幸免？哒哒哒滴哒。日后再逢，问谁遇见？只盼拥抱着存在的分秒，眼泪再流千遍。Visions of you in shades of blue, smoking, shifting.Lazily drifting, my darling, I miss you so. When will we meet again? When? 接近尾声啦，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 I'm a little boy with glasses, the one they call a geek. A little girl who never smiles, 'cause I got braids on my teeth. And I know how it feels to cry myself to sleep. 心更是加圈几个听不清的耳朵，如果是天的主意，你不必取笑我，不需计较那么多，世界同我这首歌。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将有线献出一些，愿做好关怀的天使。Don't laugh at me。心更笑，加圈几个听不清的耳朵。如果是天的主意，你不必取笑我，不需计较那么多，世界同我这首歌。Don't laugh at me， 开心什么？建筑于他人的苦楚。In God's eyes， we're all the same。Someday we'll all have perfect wings. Don't laugh at me. I'm fat. I'm thin. I'm short. I'm tall. I'm deaf. I'm blind. Hey, I'm.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开心什么？建筑于他人的苦楚，将有线牵到好关怀的天使。Don't laugh at me. 如果我哋唱得唔好，唔好笑我。Don't laugh at me。我哋今日虽然咧冇外来嘅特别嘉宾，不过我哋好开心可以唱一啲平时唔系多唱嘅歌，尤其是民歌。今晚有福同享，多谢阿边时用 piano 同埋唱咗咁多好听嘅福桑民歌俾我哋听。多谢坚哥，多谢收音机旁边所有。的朋友，尤其是大家在疫情当中不可以说是困在家里，而是安坐在家中享受一些美妙的音乐和一个舒服的晚上。 去，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记住，如果逢星期日的时间你还是安坐在家中准备接迎接星期一的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小时等着你。下个星期日九点再见啦。OK? Love, 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 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Have a sweet dream.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